有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早起，孤单感像影子在夜里，有谁还记得年少回忆，那些专属我们的曾经，怀念那时的自己，与你在一起很开心，时间过去，曾经那些温柔如今去了哪里，是否你也期待着再次相聚，倾诉那些回忆，原来就差一个秘密，那些朋友如今去了哪里，是否你也期待着再次相聚，倾诉那些回忆，原来就差一个秘密， 在你梦中你来了又去，像是在梦里与你依然的你，像是那段交往却无所依，那些不明唯有你在哪里， 那久违的声音是否都曾熟悉，回忆天阳城里最初的相遇，情缘已经开启，就差就差一个你， 余文文是这几年歌坛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不仅才貌双全，会弹吉他的女生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她进入演艺圈最早是以演员的身份，2014年主演电视剧《一又二分之一的夏天》，稍后才推出了首张专辑《斗志》，而让她赚足的人气完全是依靠《前任三》这个大 IP。她是以主角林佳的角度创作了电影当中的插曲《体面》，也成为这两年影视歌曲当中的爆款之一。说到这部电影，不仅是成就了余文文的体面，也让 Tia 袁娅维演唱的这首主题曲《说散就散》大火。虽然这首歌并不是她的原唱，不过呢 ，Tia 的全情演绎唱出了很多人的失恋心声。

take it slow， 我们都 hold 着你的手， 不敢走。 这首呼吸的是 Jay Sean， 他是在美国长大，回台湾地区发展，后来是通过网络成名街巷。 Jay Sean 和陶喆有相似的经历，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让他们是大量吸取了像说唱、 R&B 节奏、蓝调等等风格，回归到华语市场的经过了过滤和消化，很巧妙的融合在个人风格当中。同样是在海外学成归来的宋炳洋是为数不多通过传统方式出道的歌手，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带火了练习生这个词。其实呢，在练习生国内还处于萌芽时期的时候呢，14岁的宋炳洋便开始了自己的练习生的生涯，在完整接受了系统的培训之后呢，他又去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开阔他的国际视野。这样一位唱跳俱佳的小哥哥，就来听他首张专辑 Spacey 当中这样一首后加进去的一首歌《长情歌》。 当空荡广场被岁月填满，变成陌生模样，青春已是年少轻狂。平静我喧嚣，你在我身旁，直到花白头发，看世界慢慢的变老。还是勇敢盲目信仰，走过现实残酷，抵挡绝望。还是一首简单情歌，唱着那些分离，那些不舍，就让青春消亡，斑驳岁月飞逝时光，就让白驹过隙，两鬓斑白依旧不忘，直到人海茫茫，终于明白地老天荒，如此深只为你唱情歌，有什么舍不得，有什么舍不得。当这世界让你疲惫，总会有我肩膀让你依偎，人生总是充满遗憾，期盼太多才更感到孤单，就让青春消亡，斑驳岁月飞逝时光，就让白驹过隙，两鬓斑白依旧不忘，直到人海茫茫，终于明白地老天荒， 我此生只为你唱情歌，有什么不舍得？ 这一生唱情歌，只为你唱情歌，你是 为什么不舍得？ 这一生唱情歌，只为你唱情歌，你是唯一的不舍。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耶。你是皎洁月光，温柔泉香把我照亮，融化了我孤单的心肠。 就让青春向往斑驳岁月飞逝时光，就让白驹过隙两鬓斑白依旧不忘，直到人海茫茫终于明白地老天荒。我此生只为你唱情歌，唱一首最漫长的情歌， 听紧我喧嚣，你在我身旁，直到花白头发，看世界慢慢的变老。之后翻上留下隐形的疤，整个宇宙没束光线，都在地球外的黑夜，相关人类心中的话仿佛都已凋谢，全世界消失在你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

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到目前为止，今年最火的两档选秀莫过于《偶像练习生》以及《创造101》，正是在华语歌坛掀起了男团热还有女团热。那这两档选秀也让我们看到了选秀市场的入门门槛也是变得越来越高，从普通人到有不错天赋的素人，再到经过了严苛训练的准出道练习生，综合实力强，让他们虽然还没有发片，不过呢就已经有开大型演唱会的人气基础了。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爱爱》。 嘿，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迟疑。 Rocky Girls， 这是火箭少年101出道单曲 Rocky Girls， 火箭少女偶像练习生诞生了 9%， 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 Justin、 黄明昊、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小葵、王林凯、尤长靖开创了男团的新格局，他们个个都是流量担当，而创造了101诞生了火箭少女101，像孟美岐、吴宣仪、杨超越、段奥娟、 Yami、 赖美云、张子宁、杨云晴、李子婷、傅菁、徐梦洁，则成为万千少女羡慕的对象，歌坛选秀也由此进入到了 3.0 时代。而通过好声音一鸣惊人的新秀们，在歌坛经过几年的锤炼，也已经渐入佳境。像推出了《深的深》之后呢，周深的影视单曲接连不断，大部分作品走的是他自己非常擅长的唯美范儿，他的那种空灵之美，其实也是很多女歌手都难以企及的。我们就来听他为国产动画电影《昨日晴空》演唱的这样一首《来不及勇敢》。 自行车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街边自由画家换了新的风格，城市地表搭建起轮廓，玻璃墙折射出街道上的曲折，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是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找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 这是张碧晨第二张专辑当中率先曝光的燃。张碧晨扎实的音乐底子让他对各类风格是驾轻就熟，在影视剧当中我们多见他内敛的一面，回归到个人音乐专辑看到他外放的一面，会挑战像 K-pop 电子舞曲这样有难度的风格。那这一时段最后介绍到的这样一位新秀，他的作品当中可以听到复古的味道，而且极具画面感和故事性，像姐姐、五七都曾经出现在我们榜单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大梦，她就是2016年超女李雨。 是传佳话，情意三尽。 在这一转念，喜悲跳跃间，失去在花花世界每一个掉落前，我触摸不到愤怒的模样，但我可以压掉不羁的狂妄，骄傲的在一点点天天渺小，最老就是用欲望消费前生的城堡，一切无所谓。 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生